天的酒窝，摇曳的烛光闪烁他的脸庞，喝下这杯微醺的陈酿，睡梦中你披上那件红色旗袍，新娘她为你采摘的鲜花是最独特的嫁妆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脱下体面西装，你想的有自乐，爬上树梢的月亮是否还在他心上？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被静静地追赶，而你的眼神依然天真，这是我深藏许久的疑问。往天涯的路程，两个人不停地坠落无定身，世界尽头只剩我们。你不要隐藏孤单的心，尽管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残忍，我不会遮盖寂寞的眼，只因为想看看你的天真。就能取暖，我们以为这就能生存，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间已是身份。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，我们以为这就能生存，即使在茫茫人海中就要沉沦。

在玻璃上面画星星的圈，无价见不见你终于出现，听不进圈对爱死心念，希望这段爱情走很远，我有我之间画星星的圈，然后碎碎念想象你听见，空出时间抹背你的脸，让真犯字典成我们的永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